只能穿梭于街道与街道之间的无人废墟中。这里到处都是断裂的裸露的锈钢筋和摇摇欲坠的承重墙、水泥板以及动物粪便、碎玻璃渣和腐烂的生物死尸，包括人的。他一边跑一边想着孩子是怎么从这种地方逃出去的。出乎意料的是，城市中心区不仅没有武装人员，连建筑也不见一个。那里是一个广场，石板地砖被搬走了不少，地下的管道也被人给拆了，使得广场上大片区域被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放射性灰尘和污水覆盖。 KDA 只得纵跃而起，在半空中将整个城市外围的哨卡分布尽收眼底。有12个出入关卡，大致每一点钟方向一个，很平均的布置。那是什么？他目光敏锐地盯在5点钟方向，可惜只是一瞬便不得不落回了原地。错不了，有人刚刚进入了城市，这是个机会，我必须悄悄过去，看看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KD 悄悄地走到5点钟方向的卡口边，隐身废墟之中，透过破烂窗户的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那是拖家带口的流浪者，两个人，大概是夫妻，男人扛着2把枪，身上缠满了子弹袋，女的怀中抱着婴儿，三个人都骨瘦如柴，那些守卫正七嘴八舌地忽悠他们。我们这儿虽然不富裕，但非常欢迎外来人入住，这里人人平等，互帮互助互爱，有许多外来户在废墟中安了家，虽然简陋，但是很安全，还有我们这些志愿者保护，你们在里面可以安心的生活。是的，是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努力，一切都有了。外面风大气寒，快别在那站着了，会把孩子冻坏的。那些守卫无不神色祥和，你一言我一语，说的这对夫妻心花怒放，倒是怀中的孩子被吵醒，哭个不停。女人忙低头哄，不时抬头向他们表示歉意。嘿，能哭能睡才是好孩子嘛。守卫们一阵大笑。 KD 从远处观察着，不禁感到回路里有一股凉气，不露声色。趁人之危，毫无狠毒的一帮家伙。移开路障，两个守卫带着夫妻往城中走去。 KD 趴在两块夹成人字形的石板下，待他们走远了，才贴着墙角一点点的跟进。守卫将夫妻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两旁稀稀落落的搭着7、8个漏屋，勉强不透风。就是这里，那些废墟里的东西，只要能用能修的请自便，我们回去了啊。守卫客气地说，这对夫妻满怀感激之情向两个守卫鞠了一躬，又敬仰的目光目送他们离开。机会来了。 KD 躲在半截的水泥管中，静静地等待两个守卫靠近，却不巧听到了他们如文语般的对话。还有7个多小时才天亮，一个守卫小声地嘀咕着，等大家都起来再动手抓他们，注意，一定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就达不到目的了。另一个守卫说，当面抓与背后抓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政治技巧。这2天还不错，接二连三的有人来。是啊，正好前几天矿上累死了几个劳力，年轻人都能累死，咱们是不是用得太狠了？这给那么点糟粮食，1天干16个小时。闭嘴，给你吃的用的哪来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也送到矿上去。不对了，那夫妻的婴儿怎么办？让我们的人抚养，长大后就是我们的人了。弟，还是你聪明，我咋就这么笨呢？笨就是笨，没得说。话音未落，一个守卫感到后脑受到了一击重击，顿时昏迷倒地， 另一个守卫还未反应过来，一把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嘴巴也被捂住了。想活命就别说话。 KT 小声道，守卫的嘴被捂着，只能发出一种近乎呜呜咽咽的声音。 KT 见他仍不停地发声，刀刃向里面切了一小份，那人拼命地点头，一声不吭了。跟我走。紧跟着又是一记重击。 KT 一手提着一个守卫翻出城，返回原处，带艾利克和小孩走向了直升机。他从货舱抽出绳，麻利地将两个守卫五花大绑。小孩在旁边看着，对 KT 充满了崇拜。 这是哪儿？ 一个守卫被 KT 指尖的冷风吹醒，发现自己与同伙背靠背地绑在一起，头昏昏沉沉。那个较笨的守卫忽然喊出来， 我们被抓了。 他妈的，你才反应过来。 另一个骂了一句。我问什么你们答什么，如果不然有你们好看。 KT 用刀抵着两个人的下巴， 混蛋，要杀亚寡有你。 那个叫聪明的守卫骂道，是吗？ KT 将他推倒，拽过他右手五指，平摊在地上，将刀尖向下。你信不信我的刀会拿不稳？ 你来吧。 KT 的手一抖，刀尖不偏不倚地插在守卫的拇指与食指间的细缝里。 我不怕。 那就再来几次。 KD 小男孩还有另一个守卫惊奇地看着 KD 的手高速地运动着，刀尖在那个守卫的拇指缝隙间穿梭，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由于夜晚的视线不好，运动的手臂几乎连成一片。 啊，饶了我吧，饶了我，救命啊。 那个守卫终于撑不住了。 KD 笑着抽回刀问， 你们为什么骗人？ 因为用善意的谎话把他们骗进来，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跑也不会防备。 抓住之后要做什么？ 送去煤矿干活。 煤矿在哪儿？ 我会带你去，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讲讲你们的煤矿吧。 那个守卫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 这有个煤矿，8年前发现的，头决定抓外来人干活，供养本地人。 刚才那对夫妇也会去挖煤？ 对。 现在不动手。”要等到白天， 因为白天的话本地居民会看到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抓外来人当苦力，都是为了他们的权益，他们就会感激和服从我们的统治。 这是阴险的伎俩。煤矿在哪儿？ 在城外，城里有地下通道通往一个峡谷，煤矿在谷底。 通道有多长？ 16公里。 这么远？ 8台挖掘机挖了1年多才挖出来。 都是抓人干的吗？ 是的。 通道里有看守吗？ 只在入口和出口有，通道里只有传送带。 城里有多少守卫？ 大概100人。 煤矿呢？ 300人。 工人有多少？ 好像70几个。 四皮防范的好严呐。 所有看守的武器配置和你一样吗？ 基本是 电磁步枪和无钢砍刀。城里100个守卫倒是不难对付，不过还是要减少麻烦，直接从空中去煤矿峡谷比较好。 KT 此言一出，在场其他人无不惊愕地盯着他，除了艾利克。煤矿有多大？ 不知道，我没法描述，去的次数不多。 你们这种做法，市民中就没一个反对的吗？ 没有。 也没有市民给不知情的流浪者通风报信吗？ 也没有。 他们都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KD 沉默不语，回路中有一股莫名的悲凉、难过 和复杂。 我们保护他们，把挖到的煤分给他们，所以他们支持我们。 一个守卫继续说， 我们只是给外来的流浪者工作的机会，也给他们粮食和水，并没有怎样虐待他们。 胡扯，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年轻人都累死了是怎么回事？ 300人看着几十个人干活是怎么回事？ 你在撒谎。 KD 把刀抵在了一个守卫的脖子上，眼看就要流血。 我承认我撒谎，不要杀我呀，饶了我吧。我们给他们吃的住的还有喝的，就是累一点，至少不用担心机器人和野兽屠杀吧。 另一个守卫突然说话了， 笨蛋。 KD 刀下的守卫骂了一句，转头对 KD 满脸堆笑， 他说话不过脑子，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你们这么干不亏心吗？ KD 没有责难，淡淡地问。 有真的有，我每天都自责，真的。 可是人总得活命是不是？这不是没办法吗？您大人有大量，我们无能，我们要是有办法也不会这么干呀。我们 峡谷在哪里？ 西边，那里都是悬崖，以前还有从峭壁上凿装上去的梯子，后来地下通道修好了就都给拆了。 KD 收回利刃插在腰间，将两个家伙提到了直升机边，把绳索拴在起落架上。他一边拴一边心里默默地想着，这是什么世道啊，为了活命先是从自然榨取，遭到 EOW 破坏后便开始从同胞身上榨取。加马沃克，人类之中有这样的杂种存在，你还要拯救这些人吗？本地人没有握着刀枪，却都沾着血，享受好日子的时候不说自己的给养从何而来，刀架在脖子上才说自己并不知情，没有直接参与剥削，个个都是共犯。他把两个守卫嘴里塞上了破布，叫艾利克和小孩坐进驾驶室，起飞前低头瞪了两个恶棍一眼， 走，跟我去矿井。 看什么看，找死吗？ 一个武装看守扬起手中的皮鞭，往一个累得再也挪不动步可怜巴巴的老人干瘦的肩上抽去，皮鞭高高的举起，猛地挥下，却被一个勉强还算壮实的中年人挡住，鞭子带水抽在中年人的肩膀上，棉服破口，皮开肉绽。 干什么？想造反？ 霎时围上了三个武装看守。 他年纪太大，担不动这么多啊，你们给他装的太多了，干嘛要把辛劳力逼死呢？ 中年人的话既表达了怒火，又找不出破绽。中年人抓过老人的铁扁担，连同自己的担子一肩一个，咬着牙将四大筐煤块运到几十米外的传送带上料口，倒进料仓，累得满身虚汗，大口的喘气。老人赶忙上前把担子接下来，连连的道谢。中年人没有说话，提着自己的铁扁担，或者说是钢管，原路返回黑洞洞的坑道里去了。武装看守见到事情解决，骂了几句，继续喝热水。一鞭子解决问题，没有用到更严酷的刑罚，比较完满。剥去劳工御寒的外套，吊起，寒风之中下鞭雨，是他们眼中最简便最有效的管理法门。传送带从通道里穿过，连接煤矿和废墟城，一点点地将这名为黑金的珍贵的能源材料运送过去。矿坑内外，他们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都是一样的漆黑，只有在睁开眼和张嘴说话的时候才能看清是人而不是一块煤。他们的指头冻得生疮开裂，煤粉从那些伤口渗进去，疼得呲牙咧嘴，每个人的食指都是黑乎乎一片，带着血丝，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的爪。老人两鬓苍苍，满脸皱纹，煤灰便在那些皱纹中安了家。 他脚下的坑道一直往前延伸，每隔十米有一盏矿灯，勉强照亮脚底的路。他身边不时有挑着担子的、素不相识的、或年轻或衰老的人经过，都是男人，不见女的。他穿着一件用旧皮破布缝制而成的双层夹衣，在夹层中填满了稻草，没有棉花，更没有自动制热的设备。他就是靠这点稻草撑起的空气夹层御寒，当然这棉服不能受挤压，老人为了不让扁担压坏衣服，来去都是用手举着，负担无疑比一般人大得多。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矿井结构十分的简单，从峡谷底部平直地挖进去，最里面的人用砌钻、炸药、铁锹和镐头一边向内开掘，一边把黑洞洞的纯或不纯的煤块扒出来堆在身后，后面有装料工或用铁锹或徒手将煤块放进搬运工的挑筐里，搬运工再将其挑到传送带的入料口。整个矿道里不见任何的防水防瓦斯泄漏设施，除了监管的武装看守，工人都没有配备防护设备。至于防坍塌，只是用一些原木或铁棍撑住坑道顶。这样的坑道在这个谷底有18条，有2条在用，其余16条因煤被挖尽而荒废。为了节省成本，劳工们便在皮鞭和枪口的逼迫下，从那些废弃的坑道里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原木、铁棍一点点地拆运出来，再装到正在挖掘的坑道中。年轻力壮的劳工负责开掘，每开进一段距离，架子工便将原木、铁棍搬过去支住那段洞顶。手工开掘还比较好，遇到特别坚硬的地段时，劳工们便不得不从武装看守那里申请使用炸药。武装看守为了避免他们用炸药造反，便会将坑道里的人都赶出去，在洞口将炸药交给一名挖掘劳工，用枪指着他，命令他进去安装和爆破。负责爆破的劳工先在岩石中钻出指粗的孔，把炸药塞入，把导线接在炸药上，并慢慢地顺到安全的地段，连上起爆器。那些架子工严阵以待，当炸药引爆后，便第一时间冲进去撑住刚炸开的区域的顶，以防塌陷。这种工作的风险极高，所以轮到谁干这活，谁都祈祷不要碰到硬岩石。对于工具坏掉的劳工，会被看守领到一块由石头垒砌成的小房间换去，有人持枪守在门口，有人记录工具出纳，还有人负责清点，以防工具滥发滥用。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武装看守们自己想私藏点什么也很难。 到点了，到点了，换班！ 一个武装看守在坑道外怒吼，正在等着装煤的老人便转身往通道入口看，远远的只有昏暗的灯光照着，似乎有一群疲劳的劳工正排着队走进坑道来。 别站着，不等到换班的人接替你的扁担就不要歇着，否则要挨揍啊！ 旁边的工友小声地提醒老人。 啊，谢谢你，谢谢你。 老人低头继续干活，刚弓下身，一只粗大的黑手伸过来把扁担拿走。老人直起身，愣愣地看着那个从未见过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换班吧。身后不知谁推了老人一把，他便踉踉跄跄地往外走，随这些被囚禁劳动了16个小时的劳工自觉地排成一队。他们拖着疲惫而肮脏的身躯，双目呆滞无神地慢慢往外走，仿佛一列被夺走了灵魂的僵尸。坑道外有个一米见方的木箱，装满了糟谷子，一个武装看守用木勺舀出，倒在劳工们布满灰尘的手中。那些武装看守也不仔细称量，有的勺舀得尖尖的，有的则舀得平平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想着快点分完回去休息。在劳工们看来则完全不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羡慕嫉妒那些领到尖尖的食物的家伙，如果这彩头轮到自己，会高兴地暗暗咧开嘴，如果自己倒霉则垂头丧气， 有的劳工边走边把谷子倒进嘴里使劲的咀嚼，太干涩便拼了命的用舌头舔上颚来促使多分泌一些唾液，有的劳工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攥得紧紧，生怕有一粒从指头缝中漏出去。这种东西没有营养，除非在谷子壳里发现虫子，那真是绝大的幸运。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心中